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是主人，你都不介意，我介意什么？那就让他在这里吧。 老山羊，我们人都来齐了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脸色黑得跟锅底似的。 还不是武魂殿那些王八蛋，上三宗毁了两个，你们知不知道？除了武魂殿那些疯子，谁还能干得出这样的事？上三宗被迫，武魂殿又要召开重选大会，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中，有原本七宗的下四宗之一，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破之一族与武魂殿的仇怨，竟然来找我。让我加入他们宗门，不然就将我破之一族夷为平地。老猩猩、老犀牛、老白鹤，你们要当我是兄弟，我们就联合起来组建个宗门，好好的和武魂殿拼上一场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单属性四宗族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 三位族长目瞪口呆地看着杨无敌，一时间都忘了开口。杨无敌的怨气之大，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，此刻就像是爆发边缘的火山。 怎么，你们怕了？我们四宗联手，有接近千名魂师，以我们的实力，联合在一起不会比下四宗任何一宗差多少。难道我们苟延残喘就有活路吗？还不如拼一拼。和我做生意的有两大帝国的人，星罗帝国我最近一直在联系，如果我们组建个宗门，不如就到星罗帝国首都去，在那里武魂殿的势力也不会太强，生存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些年我们破之一族也有点积蓄，短时间支持各族生活绝无问题，而且星罗帝国皇室也会支援我们的。 老山羊，你是不是吃亏了？你平时可不是这么冲动的。 吃亏？何止是吃亏，那下四宗的混蛋已经准备对我们破之一族动手了。这次回去，如果我再不有所行动的话，明年你们就看不到我了。 老山羊，我们的想法看来是不谋而合了。象甲宗前天也来过老犀牛这里，我们单独一宗，今后恐怕都很难生存。不过我对星罗帝国那边却不看好，星罗帝国我们都不熟悉，也没有人在那里常住过。我和老猩猩、老白鹤都商量过了，准备一起去天斗城。不论怎么说，我在那里也经营了20年，也算有根基，能给大家个落脚的地方。 到你那里去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我们破之一族的经营网络都在星罗帝国，如果去了天斗帝国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单凭你们力之一族的经济能力，恐怕也无法养活大家吧。想要建立一个经营网络可不是那么容易的。 嘿嘿，放心，养活大家是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们准备建立的宗门叫唐门，这不，我刚要介绍宗主给你认识，你却不肯理会。 他做宗主？这么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 有什么不可以吗？ 老猩猩，我这儿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有心思和我说笑话？ 老山羊，谁和你开玩笑啊？唐三不但是我们唐门的宗主，而且他还是主人的儿子。 什么？你说他是唐昊的儿子？ 哼！ 杨无敌狠狠地瞪了唐三一眼，猛地转身就朝外面走去。跟他一起在会客厅内的两名年轻人赶忙跟了上去。 老山羊，你干什么？ 你们都向昊天宗妥协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里没我的位置，我走。就当我今天没来过。 你先别冲动，听我说。你就这么信不过这些老兄弟吗？ 让我留下也行，先让那个叫唐三的小子滚出去，还有不要在我面前再提唐门二字。 白鹤的脸色顿时也变得难看起来，不管怎么说，唐三都是他的外孙，杨无敌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，原本的计划似乎都失去了作用。 杨无敌前辈，能否让晚辈说几句话？ 唐三从泰坦身边走了过来，杨无敌猛地回过身，冷冷地看着唐三，森然的杀意毫不掩饰地骤然释放。 我发过誓，昊天宗是我永远的敌人，趁我还能忍耐之前滚出这里，不然别怪我令你失衡五步。 舅爷爷，麻烦您让开一些，我想看看杨无敌前辈如何能令我失衡五步。 唐三绝非是因为冲动说出这些话，面对杨无敌，他明白只凭言语的交流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，这个人的刚愎自用比自己想象中要严重得多，不先压制住他的气焰，自己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 好好好，连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敢向我叫嚣了，你是唐昊的儿子是吧？老白鹤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我会给他留一口气的。 白鹤有些焦急地看向唐三，却看到唐三递给了自己一个安心的眼神。刹那间，唐三与杨无敌身上的气势同时膨胀起来，泰坦和牛皋对视一眼。 哎，打吧打吧，老山羊这脾气还是得用实力说话更合适。 杨无敌前辈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 一旁的白鹤听到这句话，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，白沉香更是用手掩着嘴不让自己笑出声。他们已经从牛皋那里知道，唐三第一天来的时候就和牛皋打赌然后赢了，第二天又和白鹤打赌然后赢了，眼前面对着杨无敌居然还是打赌。众人听到唐三要与杨无敌打赌，表情都变得怪异起来。不过唐三这方法虽然老套，却很管用，尤其是用在杨无敌这种高傲又刚愎的人身上，更是效果非凡。 哼，你也配和我赌？ 前辈不敢吗？ 赌你能在我手上坚持几个回合吗？ 不，我要和前辈赌胜负，如果我战胜了前辈，我也不要别的，就请前辈答应我一件事，如果我输了，任由前辈处置，如何？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个不知死活的小辈，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和我比胜负。只要你能赢我，别说是一件事，就算是十件百件，连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。 唐三微微一笑，目的达到了，剩下的就是实力的比拼了。快速后退五步，拉开自己与杨无敌之间的距离。 晚辈唐三，66级控制系战魂帝，向前辈请教了。 66级？杨无敌82级强攻系战魂斗罗。 武魂在刹那间同时从两人身上释放。杨无敌被称为老山羊，并不是说他的武魂就是山羊，那只是年轻时四族族长的戏言而已。武魂出现在右手，那是一柄丈二长枪，长枪通体黝黑，闪烁着森冷的光泽，其中杆长八尺，宽大的枪尖竟长达四尺，枪杆粗如常人手臂，两黄两紫四黑八个最佳配比魂环同时出现在枪身之上，围绕着这杆丈二长枪上下闪耀，顿时绽放出无比绚丽的光彩。没错，破之一族的武魂是枪，破魂枪。长枪入手，杨无敌并没有立刻进攻，作为长辈又是一名魂斗罗，他自然要等唐三将武魂全部释放开来才能动手。唐三从容不迫地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，蓝金色光芒闪耀，一株蓝银草从他右手掌心中跳跃而出，紧接着六个魂环悄然而出，围绕着自己身体上下律动。 杨无敌吃惊地看着唐三身上的十万年魂环，眼看着那艳红的光彩，他原本轻蔑的眼神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尽管对手只是一名魂帝，但是十万年魂环出现在对手身上，他也不敢轻敌了。 你的武魂不是昊天锤。 前辈会看到我的昊天锤的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上身微微前探，后背略微弓起，紧接着背后咔嚓一声轻响，血色八蛛毛现身了。面对杨无敌这个级别的强者，唐三也没有十足的信心能够获胜。破之一族的特点就在于攻击，绝对强势的攻击，充满破坏性的攻击。唐三只有全力以赴才有争胜的可能，因此他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的八蛛毛。 这是…… 就连牛皋和白鹤也瞪大了眼睛，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唐三展现出自己全部的实力。唐三并不隐瞒，他已经将眼前这些人当成了自己唐门未来的班底，对他们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 这是我的外附魂骨，八蛛毛。 外附魂骨四个字已经足够震撼了。如果说十万年魂环十分难得，那么外附魂骨就更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贝了。唐三发现，当杨无敌握住他那柄黝黑的粗壮大铁枪时，整个人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之前所有情绪上的变化，似乎在这一刻都已经完全消失，所有的精气神都完全凝聚在自己手中的铁枪之上。不论是唐三的十万年魂骨，还是八蛛毛的出现，都没有对他产生任何影响。看到这些，唐三的脸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。 能够完全专注于武魂，舍枪之外再无他物，这样的境界不可多得。今日这一战必定极为艰苦。 你准备好了？ 对于他来说，不论对手怎样都不会影响到他的心态，唯有做到永远保持必胜的信念，不因为对手影响自身情绪，他才能达到气势的巅峰，用出自己最强的魄。无坚不摧，无物不破，先要催眠的就是自己。 请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